想不明白，谁会在传说中的天边来，我是怎样一路走来，我把过去全然忘怀，忘记了多少欢喜悲哀。他轻轻站起来，宛如天籁，我的心汹涌澎湃，心似海，心似海，深入尘埃，我还在，他却已走开，雪飘在这 说不是就不是。